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《狼行成双》，作者乌哲， 第76集。边南翻了个身，滚到铺了毯子的那边趴着，秋意再把这半边给铺上了。帐篷里还有床被子，挺松软的。老板很骄傲地说，这被子都是上月才买的，嘎嘎新。他扯过来打开被罩往里看了看，的确是新的，被套上也一股洗衣粉的清香味，还成。他把衣服脱了躺下，把被子盖在了两人身上。刚盖好，边南就翻了个身，跟个火炉似的瘫在垫子上，又来回扭了半天。秋意推开他看了看， 也没东西硌着啊。老实睡吧。 你冷吗？ 你冷啊。 我热。 那你搂这么紧干嘛？ 你身上凉，我降温。 秋意虽然没喝醉，但喝了不少，也挺困的了。躺下就想快点舒服的睡一觉，明天肯定得起个大早。但边南睡觉不老实，喝多了更是变本加厉，不是来回翻，就是胳膊腿轮流往他身上砸，跟打架似的。 你睡觉能不下动吗？ 我没动。 你到底睡不睡？ 睡不着。我就是晕，又不是困了。再说了，按喝酒的发展阶段，我现在刚到孔雀开屏，都没到胡子上树呢。 你上不了树了，就你这满地打滚的状态，能爬上树去，树都不信。 哎呀，他大爷的，又转起来了。 好点没？ 不动就行。 那你躺着不要动。 哦。大宝，你说为什么我跟我爸就这么别扭呢？ 和你爸聊崩了？ 我爸要跟你爸似的多好啊。不过不可能，你爸也不会找个三儿生个我。可这也不怪我呀。 边南，大胡子，有些事儿无论对错都改变不了，已经这样了，再去纠结谁对谁错没有意义。人不能总回过头走路，总扭头往回看，就一步都走不下去了。 边南没有出声，秋意也没再说话，闭上了眼睛。这话不算是为了安慰边南，算是对自己的总结吧。他就是不敢也不能回头看的人，有些东西一回头就会在那里，也许永远都会在那里。他得扛着爸爸和弟弟一直往前走。边南的呼吸慢慢放缓了，秋意睡意没了，凑过去看了看，发现这家伙已经睡着了，皱着眉发出轻轻的鼾声。 边南，大胡子， 秋意戳了戳他肋下，边南没有任何反应， 他小声啧了一下，穿上衣服，轻手轻脚地出了帐篷。营地灯还亮着，不过人都已经不见了。风刮得挺猛，他拉了拉衣领，往黄帐篷那边瞅了一眼。谭哲学的那两位居然还没回来，真抗冻啊。再往旁边那几顶帐篷看过去，老觉得隐隐能听到风声带过来的暧昧笑声。秋意把手揣进兜里，低头往厕所那边走过去。从厕所回来的时候，秋意发现从河边有人影晃着过来了。秋意站下了，等了一会儿，果然看到是万飞和徐蕊搂着走了过来。 还没睡呢？ 上厕所。老妈， 冻死了，耳朵都麻了，都怪万飞。 又不是我弄掉的，冤死了。 你不说去河边能掉吗？都怪你。 我 怎么了？ 哎呀，我俩不是说上河边玩浪漫吗？结果溜达了没一会儿，他手链掉了，找了半天。 所以你俩在河边找手链找到现在？ 是啊，找了一个多小时吧。我说不找了，他非要找。姥姥送的手链不能丢。 你俩真浪漫。 哎，赶紧睡吧，冻死了。 秋意钻进帐篷的时候，边南还是原样躺着，睡得很沉。他被风吹透了，掀开被子进去的时候，感觉一阵暖意。边南热烘烘的身体简直让人热泪盈眶。秋意盖好被子，把手放到边南胳膊上搓了搓，取了会暖，然后渐渐睡去。早上秋意醒得不算太早，摸过手机看时间，7点多了。帐篷外面很安静，估计所有的人都还在睡，全都是喝了酒闹到半夜的，半夜里还不定干了点什么体力活，得趁现在回红帐篷去。正掀起了被子想起来的时候，边南翻了个身，手伸过来抓住了他的胳膊。 哎，干嘛啊？齁冷的。 我得让申涛过来，你再睡会儿吧。 都没起呢，再躺会儿呗。你从我这儿攒了一夜的热气儿都没了。 哎，别闹，大家都起了就该让人看见了，现在还早，你要不再睡会儿呗。 你看见了就看见了，万飞和申涛都知道，徐蕊早晚也得知道。 秋意没说话，掀开被子坐了起来，又隔着被子拍了拍他，拿过衣服套上了。边南有些郁闷地往他腰上蹬了一下。 起床气？ 不是。行行行，你出去吧。 秋意没说话，穿好衣服之后出了帐篷。早上风小了很多，气温也回升了不少，但他还是把帐篷拉链仔细拉好，粘扣也都粘牢了。营地上果然跟夜里一样安静，没有人起来。他拉开红帐篷的拉链，发现申涛没在里面，只有秋燕打横睡在垫子中间，称霸了整个帐篷。他摸出烟盒，身上却没找到打火机，只得在烧烤架边上坐下了。等了一会儿，正想开了烧烤架点烟的时候，申涛从前院那边走了过来。 起了？ 有火机吗？ 我还想着过会儿再打电话叫你起来呢，还能再睡一会儿，这帮人没9点起不来。 没事。 秋意出了帐篷之后，边南半迷糊半醒的捂在被子里半天，感觉到喘不上气儿了，才把脑袋探了出来。本来觉得有点郁闷，心里不痛快， 但被子里暖乎乎的一捂，没多大会儿，他又迷迷糊糊睡着了。不知道这个回笼觉睡了多长时间，总之再睁眼的时候是因为听见了秋雁响亮的歌声。偏南揉揉眼睛，惊讶地发现小家伙居然没太跑掉。他基本听出了这是用红色娘子军填的词。 找宝石找宝石，河边的宝石多，全都见光光。 正要起来的时候，边南听到秋雁并没有唱着歌上河边找宝石去，而是跑到了他帐篷外边，边唱边熟练地拉开了帐篷拉链。 大虎子， 嘿，宝贝儿，今儿唱歌没跑调，真是可喜可贺啊！ 边南坐了起来，张开胳膊，秋雁蹬掉鞋，蹦进帐篷里，扑到了他身上，扭了半天，找了个舒服的姿势靠着。 大胡子，我看到大厅有好多好吃的，有粥、油条、豆浆、馒头、包子。 你吃了吗？ 我还没吃呢，小涛跟我说都起来了，一块儿去吃。 好。 边南从被拉开的帐篷口往外看了看，秋意深涛起来了，万飞正从帐篷里往外爬，看起来神志还没太清醒，盯着帐篷外面的两双鞋琢磨了半天，才确定了哪双是自己的，慢吞吞地穿上了。秋雁往帐篷外爬了过去，边南都想拿个秒表给他掐一掐了，看看他连续不动的时间能不能超过10秒。万飞出了帐篷，就缩着脖子喊了一声，扭头看到边南正在穿衣服，伸手一指：“ 别出来啊，南哥，千万别出来，太冷了。”“ 冷吗？我怎么感觉今天风比昨天小多了，太阳也挺好的。哎，秋意，冷吗？” 秋意笑了笑，突然伸手把自己衣服一掀，肚皮全露了出来，然后又飞快地拉好了。 不冷。哎呀，我看秋意你也是个有病的。 边南觉得自己早上的时候挺郁闷的，大概是因为秋意大清早做贼似的要跑，让他觉得很不舒服。本来他也挺小心的，怕被人发现，怕被人问起，怕被人看出来。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昨天晚上喝了酒，又被万飞、徐蕊小两口给刺激了，他突然就觉得这么偷偷摸摸的很不爽了。看到秋意小心翼翼的样子，就想发火。不过现在被秋意这么一逗，出了帐篷的时候就没什么感觉了。再加上看到秋意阳光里的笑，他除了努力控制着嘴角，让自己别一看见秋意就笑得跟傻子似的，也没什么别的想法了。边南跟秋意和申涛点了点头，扭头看到万飞他们那顶帐篷里似乎还没动静。 徐蕊还没起呢。 早就起了，然后又进去化妆了，眉毛、睫毛、口红。 二宝，你懂得挺多啊。 小娇闻声送，女儿美不美？女儿美不美？ 又找不着调了，这是刚学的吧？ 啊，衣服扯扯行吗？ 帐篷里站不起来，所以我就把衣服胡乱套了一下。你还真讲究，一会儿走走自己就整齐了。 去洗漱吧，洗完去吃饭。 哦，水凉吗？ 不凉。 边南进了厕所的时候，万飞正弯腰在水池那儿洗脸，边洗还边哼哼着歌。他过去对着万飞屁股甩了一巴掌。 哎，我靠，南哥，昨天晚上睡得怎么样啊？ 还能睡得怎么样啊？喝了酒倒头就睡呗。 真的？ 不然呢？ 哎，那你跟徐蕊昨晚上愉快吗？ 嗨，快别提了，昨天我俩跑河边溜达来着，我心想亲个小嘴耍耍流氓什么的，结果刚亲上，他说他手链掉了。 啊， 找手链找了一个小时才找的。 给我冻得都不举了。 回帐篷里也没好意思继续。 没好意思啊？废物。 哼，这意思是你跟那谁全套了呗？ 滚蛋！这说你呢，打什么岔？ 每天12点准时更新，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哦。欢迎大家订阅、转发、分享，多多支持《狼行成双》。